是最绝色的伤口，或许像年华盛放的戏意，像斜阳渐远的记忆，是你与我分飞的那份笑脸，如你与我掌心的生命伏线，也像红尘犯过一样。 放飞到天边，刻在心里面。